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户外露营基础之背包的装填。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张卓张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张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好，孟莹好。 嗯，欢迎张老师啊。我们在出去进行这些户外活动，那我们要装自己的这个书包，或者说收拾自己的行李，就是大家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 有的朋友特别喜欢收拾，因为他可以收拾得井井有条的， 是， 而且他还能把我们遇到的各种突发的情况都考虑到， 对， 哎，把这些物件都整理得非常好。但还有一部分朋友是提到玩他很开心，但一想起收拾行囊的时候，他就觉得头很大，就觉得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我不知道该装些什么， 对，该怎么去收拾呀。我是属于后者。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和大家一起交流这个话题就特别的有意义啊，嗯，帮助以我为代表的很多朋友去这个解决一下，我们在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咱们在收拾行囊这个第一步怎么能把它做好，为我们之后的这个户外露营也好，户外活动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远途近途的这些各种愉快的行程啊， 嗯， 都做一个最好的先开始的铺垫。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是的， 是不是张老师？ 对对对， 嗯， 就是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从古到今 啊， 实际上对我们说每次出行的时候，背包和行囊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对吧？ 是的。 对，你想你要出门了，在外， 嗯， 你不可能说，你像我们现在啊，大家出门短途的话，就说我可能只要带一个手机就够了，是不是？ 嗯。 但是你想在这个稍微再长一点，比如说两天以上的行程，你肯定要带一件换洗衣服了。 对 对。然后那 万一再去个偏远的地儿， 对， 你手机真的不够用， 是， 甚至手机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对。所以说，其实就是打包和装包，对我们来说出行的时候，甭管你是一天还是两天还是更长的时间，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 嗯， 对 对， 它会影响到我们后面 对 出行的一个心情。 是 啊， 就是说你的这个旅行本来大家高高兴兴的，对于这个出去出行是很雀跃的啊， 对， 但是你发现呢，就是我这样东西也少了 啊， 我到用的时候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感觉我这个心情可能会受到影响。 会，真的会。 是的，就是说，哎，我常用的东西怎么都没带呢？或者是说我想立马就拿到的那些东西怎么翻箱倒，把这个整个背包翻了个底朝天， 对， 找不到呀。 对，再看另外的朋友，哎，下雨了，人兜里一下掏出伞了，哎，到哪哪哪我受伤了，一下又掏出创可贴了。 对， 跟自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的时候， 是的是的， 你就会觉得更郁闷。 对 啊， 所以这个出行的心情就被影响到了， 甚至有时候还可能会导致家庭矛盾。 对啊，哎，我跟你说了，你让你装，你怎么没装呀？ 对， 啊， 对，那个东西你装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了？就会互相埋怨。 对， 真的是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一趟出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去说一说，或者说给大家支点招， 嗯， 啊，我们在户外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把咱们的这个背包能装的既快速又 合理，并且是把我们该需要的这些东西样样不落的都装进来的一些小的办法、小的技巧啊。 对，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怎么让教大家背包装填的这个、这个技能之前哈、 啊， 我们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我们这个背包的发展历程 啊，也就是说、为什么像张老师刚才提到的啊，自古以来就说了这个背包行囊是我们出行必备的啊， 对， 干嘛就非得要呢？ 对 啊， 为什么要用呢？ 对，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原始从原始社会开始，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原始人，也是需要去采果子的，对吧？ 对、 我们说那个时候是采集、狩猎、摄取。 是的， 对，不是像现在，你说我下一个单，我快递啊、外卖啊，就送到家了， 对 吧？对，我要自己出去找食的。 是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超市让我随时随地可以去找东西，对吧？ 对， 我要出去采集、狩猎。那假设我今天走到了一个稍微离我的这个居住地比较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一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甜美的果子，那我现场吃了个饱，对吧？我还想再带回去一些， 带一些给我的家人、 啊。对啊，我怎么做？我拿手抱， 哎， 抱几个呀？ 对， 抱不了几个，对不对？ 是。 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哎，附近好像是不是有那种大的树叶啊？哎，我是不是把东西放在这个树叶上，用这个树叶作为一个载体啊，帮我把东西运回去啊？ 对。 或者是说我没有树叶，但是我手边有这种就是以前打猎的兽皮，不然的兽皮，哎，我用兽皮也可以， 是 不是？是 的，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最早的这种背包的概念 啊、 用来装东西的， 对 啊、和我们现在的理念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携带方便嘛， 能装一些我需要的东西， 对， 哎，携带在身边，哎、 对，方便、快捷、啊，然后省力，是吧？ 是的。 然后我们说啊，到了这个到了宋代啊，因为后来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发达起来。宋朝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布啊，这个麻布的这个普及啊、就是说因为有了布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进京赶考的这样的一个学子，他们就喜欢用布来把这个自己的东西、书啊、衣服啊包起来。 我有印象，很多影视剧当中啊，书生他们随身带着那个小小的行囊啊，一两件换洗的衣服， 对， 剩下就是他赶考要用的书啊， 对啊，一个小背包往肩上一挎，哎，一看就是我要出去了， 带把伞， 对， 书生常备形象啊， 对，经典形象啊， 对。 然后呢，到了这个唐代的时候，就是背包就得到了一个普及，所以我们比较这个大家可能一提到就是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的玄奘，玄奘法师去取经的时候， 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幅图，就是他背了一个竹篓 啊， 然后上面他有个遮棚的那种， 对 吧？ 对对、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背包就很普及，但是这时候僧侣专用 啊、但是真的有点像我们现在背包的一个前身嘛， 对， 它的那个造型啊，以及它比如说能遮风挡雨啊、甚至是说它的那个形态， 对， 都和我们现在这个背包 就 有点像是现在那个背包的雏形了。 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户外运动或者户外露营中用到的这种背包，它有一种叫外架式背包、就是它的这个支架在包的外侧 啊、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唐代的这个玄奘的法师用的这个背包，很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外架式的这个户外的背包很像， 其实就借鉴了玄奘法师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外架式的背包比较少用，因为它用我们话讲就是它有点太支棱了 啊、 就是没有那么就是你走起路来可能会蹭到哪个地方， 对， 哎，就是包括你的如果你的身形整个这个背包的人的这个身形比较窄的话，会发现这个背包的这个外缘超过了你的这个身形， 对， 哎，你走起路来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些卡， 它反而没有起到我们最希望它的一个方便的作用了嘛？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内架式的背包会比较方便， 是 就是硬壳的这种支架在里面， 对， 这样比较方便， 对、 然后回到我们这个就是背包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史啊，就唐代的背包就到了普及了啊、然后后面呢就是一直就是背包就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个携带物品的这样 的 一个载体， 对， 到了现在啊，你看我们背包的这个种类和这样的一个样式功能都得到了大大的这样的一个扩展， 是的 啊，你看年轻的这个少女们特别喜欢那种小小的包啊、 哎、 大概就是可能只有一个手机大小，是吧？ 对 啊，这个时候其实它主要的功能不是 装东西、 装东西了啊，是为了搭配、 哎、 是吧？ 对、 然后这个 比如说出门在外的一两天的出差，我们可能就背那种所谓的叫流浪包，是不是 啊？ 软塌塌的那种， 对， 装很多东西啊。然后再远一点的就是那种行李箱， 对、 啊、 对， 有背包式的，有这种转轮式的，是吧？ 对、 啊、 对。 所以现在这个背包的出现，实际上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了， 对 啊，也使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就需求得到了不同程度最大限度的满足。 对，我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这个背包去满足。 对， 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于大家的这个户外运动来说呢、 嗯、 背包就更加的离不开了啊。 对，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是需要随身携带的， 是 以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的。 对， 所以这个背包就在我们的这个户外运动当中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一个我们的必需品了。 对， 嗯， 它是我们在专业场景下的专业必备物品。 是的， 对 啊， 嗯，非常重要。 对， 那我们说这个专业的户外运动背包哈，它有几个这个，它有依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它可以做几种分类 啊。 首先，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背包的大小 啊 背包大小来做一个分类。比如说前几天我们去这个香山、 嗯、 啊，我们发现哎，很多这个去香山的这个朋友们，他其实背的这个小包很小啊， 哎， 大概可能就是，类似于我们一个能装一桶这个五升的矿泉水的这个大桶的这样的一个容量 啊、哦， 因为它是一天嘛，当天去当天回嘛， 对， 就爬上去， 也是离我们市区比较近嘛， 哎、对，哎，上去然后下来， 对， 中间可能就是吃一个这个简单的午餐， 对 啊，然后再补充一点这个稍微补充一个水果的能量啊，水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它那个包就大概就是能比较小啊，那么这种包啊，我们叫就是按照大小来分啊，我们说这种包叫小型包。在20升左右， 嗯， 就是20升左右的这样叫以下叫小型包， 嗯， 那么这个20到30升叫中小型包， 哦， 嗯，30到50升，30升到50升叫中型包， 哦， 50升到80升就是大型包， 哇， 80升以上就是特大型包， 哇， 啊，对，然后呢，我们说特大型包它上面还有分类， 啊， 叫什么叫驼包， 驼包， 对。 驮起来的驮， 对，驮起来的驮、哦、哎，就是说我这个人已经背不了了， 得靠动物来驮了， 靠动物，你靠马呀、 哦、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或者是骆驼呀， 对，驮 包，嗯、 哦、 但是我们日常中如果是说朋友们经常出行的这种户外露营或者是户外运动的话、 嗯、 实际上我们大概是选在，如果是女孩大概你要选一个50升左右的这个包， 那就是中型 、嗯、对 对， 50到60、65之间，这个在中型的范围内不是50到80嘛， 对， 那么再选50到65之间女孩就够了、嗯、啊，如果是男孩的话你可以大概就是选到65到80， 对， 这样子啊，如果是说就是我们说一天啊当天去当天回的这种，就大概就是自己身边有个双肩包就可以了， 对、 对，就这样就够用了， 嗯， 那么这是按大小来分，那我们按容量来分的话，因为大小和容量它是有关的嘛， 嗯， 嗯，那么现在这个包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说这个户外的背包为了让大家使用起更方便、 嗯、 它实际上是会在包的顶部上部啊做一个延伸， 嗯， 它做一个叫这个延展空间， 对 对，就是它会设计两个抽绳，第一道抽绳就大概是把这个包的这个延展空间给固定住了、 哦、 第二道抽绳就把这个延展空间上部给固定住了、 哦、 所以说如果你的东西太多的话，那么这个延展空间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辅助你放更多东西的这样的一个， 还可以让你再利用一部分， 对对 对， 对，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行李箱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多出来那个夹层， 对， 哎，对 对， 就是这样，从面料上来分， 嗯 嗯，目前来讲哈、啊，就是大概面料上来分，它只分成两种， 嗯， 一种是防雨的， 哎，对， 一种是不防雨的。 对，我也想的是，在户外，首先我们肯定考虑的就是防水的问题， 对对对，就天气变化比较快嘛， 对、 啊、 对。 那你说这个防雨的这种面料，实际上目前也比较少，因为大部分的背包它会佩戴一个防雨罩， 是的， 哦，所以说真正的说我不需要防雨罩的这种纯粹的防雨的背包，实际上是市场上有。但是呢市场占有量很低， 对、 嗯、 因为它的真正的这个用途或者说用的方向， 对， 也不是那么的多， 对对对、 嗯、 它也，所以说一个防尘罩 就可以把就是既经济又实用， 对， 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减少这个防尘罩的投入然后特意买一个全体防水的这样包， 对， 对吧， 对， 有点浪费了， 对、 啊、 就说我们得遇上什么样的情况啊，在这么大的就瓢泼大雨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啊、 是 我们对这个户外活动也太过于执着 执着对对对。那第四种方式呢、嗯、就是用功能来分啊、嗯、用功能来分、 哦、 就是说它的功能呢其实我们说指的是什么呢，就实际上是指的是根据你的出行的时间嗯来确定你到底这次出行的这个目的是为了是什么。它有一天的、 哦、 然后它这个有这个三天的， 就像是短途啊长 途 啊， 对，所以它就是它是实际上是按照功能来讲、 哦、 嗯，按照功能来讲， 嗯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显然，但是有的朋友就可能想说我要出去可能七八天，那我得背多大的个包啊，对不对， 对 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超过80升以上就叫特大包了，但是你整个人的这个承重能力也是有限的， 对 吧， 对， 我不可能无限背负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重量，所以基本上来讲如果啊就是说我出行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那你只要说我们实际上是会寻找到一个补给站，就补充我的食物和补充我的水、 哦、 因为比较沉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食物和水的重量、嗯、尤其是水，如果要是这个那么把这个水和食物排出去之后呢，我包里装的东西才是我真正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容量， 对， 嗯，所以正常来讲我们说80升已经是足够了， 嗯 啊、你再大其实你也背不动了， 对 啊，会对我们的这个膝关节产生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磨损， 是的， 嗯，整个人本来出行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你背负了太多东西之后哈、啊、你说我就为了把我东西全都装满，我买了一个100升的包我来背这个我们很少见， 嗯，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国外的时候在加拿大， 嗯， 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户外的学校的这个领队，他们会背100升的包， 哇，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后面跟着这个领队在走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看着一个包在前面动，一个包长了两条腿， 哇， 人的头就是领队的头已经看不见了， 都被挡住了， 都被挡住了，嗯， 哦， 所以就是专业的特别专业的人士， 对， 专业中的专业才背100升的 对， 我们其实80升足够了， 对 啊， 80升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有的可能都到不了， 对，都到不了、 嗯、 正常来讲65升 对 70就够了， 嗯， 然后其他东西其实就是要食物和水就是要随时补充的， 对， 嗯， 这是我们普通朋友们可以选择的一个范围值吧，就是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嘛，女生就是在50升左右啊，然后男生差不多到50到70，哎， 对， 也就足够了，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朋友来说啊。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背包装填的问题呢， 嗯， 就是它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我们后面游玩的心情， 对， 就是我们这一趟旅程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突发情况我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很好的去面对它， 对， 对， 所以这个的确是我们关注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 对，假设啊刚才梦莹也说了，说我们说在自然环境下其实人和自然，人要顺应自然 的，是 的，对吧，啊，我们要跟人自然和谐统一， 对， 但是在这个所以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环境里我们要听人家的安排， 嗯， 他说如果要下雨了啊，马上下雨，瞬息间这样的一个天气就变化了， 尤其户外啊， 对， 真的是那种 很 突然的， 对， 对， 然后忽然下大雨了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包里的这个雨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帐篷，帐篷的这个外帐是防雨的嘛， 对 对，帐篷分成两层，一个是内帐一个是外帐， 对， 我们要迅速把内帐从包里掏出来， 嗯， 这个时候就要什么呢，我们就不能够说把这个帐篷在打包的时候就放在包的最底部， 哎， 或者是放在包的中仓这个位置，中间这个位置，因为现在的户外的背包它设计的其实很合理， 嗯， 它基本上会是在包的底仓的位置，就是靠近底部的这个位置设计一个拉锁， 嗯， 我们需要在打包的时候把这个帐篷的外帐或者是雨衣放在这个靠近底仓这个拉锁的位置，这样一旦下雨或者是一旦天气发生变化，我可以迅速的打开底仓拉链，把这个 帐篷抽出来。 对， 哎，几个人，如果是因为我们出去旅行，可能至少是两三个人啊， 哎、 家庭的这种、啊、 朋友啊， 是 对, 对，所以几个人，哎，你们几个人先把这个帐篷这个外帐先给我撑着， 对， 先当个伞用。哎，我再把剩余的这些就是衣服啊，需要拿东西先拿出来，雨伞啊拿出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嘛。 是的， 嗯，然后包括天气可能会有一些温度的升 高，冷热的 变 化， 对， 变 化，所以需要的话，实际上是要把衣服做一个及时的增减。 对 对，那我要冷了的话，我可能很快就会把这个放在这个包的顶层的这样的一个顶层，不是很方便取吗？ 对，对， 拉开拉锁就可以了。 是的， 然后把这个羽绒服，薄羽绒服拿出来穿身上啊、 哎 嗯。如果热了的话，我再塞进去。 对， 哎，对，这样你如果要把它这个东西，你需要随手取的东西全放在包的中间，难道是要你要把上面压的东西全都掏出来，然后重新再捋一遍，然后找出来东西之后 对 再放回去吗？ 对， 很浪费时间的， 是、 嗯、是吧？ 对。 嗯， 这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背包的装填的这些问题啊。 对， 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它给我们的一些各种突发的考验， 对, 对， 哎，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去面对它，并且以一个让自己很从容的状态去面对它啊。 对，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张老师其实已经提到的，我们装填的这个顺序其实就是有讲究的了啊。 对， 说白了就是不能把顺序搞错了， 对， 或者说是把位置搞错了， 对，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刚才说的，我要找一件衣服， 对， 我扒拉扒拉扒拉把书包所有东西都得拿出来才能把那件衣服拿出来， 对， 那真的太费事了， 太费事了， 可能自己当时就会想算了，我不拿了， 对， 我就扛一会儿， 扛一会儿啊 啊，但是扛着扛着没事就把自己给扛病了， 对对 啊 对， 或者是扛得很不舒服， 对， 那我依然还是最终归结到了我这趟出行就开始出现各种不愉快了嘛啊，那我们是不想要的。 对， 所以关于这个背包的装填， 嗯， 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去谈一谈吧。装填的这个顺序， 对， 或者说它应该叫装填的原则， 对， 啊， 原则， 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去掌握呢？ 对，它这个原则呢，就是也是很多的这个户外的学校， 嗯， 包括一些户外的这个户外运动的从业者，他们在实际工作和经历中总结出来的， 嗯， 所以它具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操作性啊。我们说这个户外的背包装填的原则呢，有六点 啊、 哦、啊，我们简单的就归纳为 A B C D E F 哦 啊 A B C D E F 好记哈、啊， 但是后面的现在不知道呢，所以只知道这个好记， 对，好记啊。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冬奥，了解多一点。 冰球比赛其实是一项非常紧张激烈的运动，球员在场上高速滑行，相互碰撞，争夺球权，而在赛场外呢，主场的观众也要跟随着赛场上的运动员的节奏，热情地为主队加油，制造主场氛围。在各个国家，每个主场加油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昆仑红星奥瑞金队在比赛前会发给每一位观众一个可以折叠的折页，展开是冰球知识和主队介绍，而折起来就可以给球队加油了。 我们设计这个折页，它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第三后面一部分我们是有一些主队的赛事的介绍，然后如何为主队助威，以及主队的赛程，主队的主要的核心的一些明星球员以及一些冰球知识，就是让我们到场的观众可以看懂我们的比赛，又能了解我们的主队。它是一个十二折的一个折页，把它折在一起之后，会是一个类似扇形的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可以这样打的时候就加油，特别想打出节奏感。 在国外，比如北美冰球联赛，观众一般是拿着主队围巾欢呼鼓舞；而在中国的主场呢，我们也有自己特殊的加油方式，让外国运动员感到很新鲜。 是我们二线球上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比如我们的鼓、我们的锣、我们的唢呐，是非常有特色的，让国外的球迷们和国外的队员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些几项的乐器，都让他们了解到了。 那么加油的时候喊一些什么口号呢？什么时候球队需要我们的鼓励呢？除去现场主持人的招呼，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时刻值得为主队欢呼，比如主队连续做出精彩的配合，虽然没有能够得分，但是同样值得球迷的鼓舞。还有当主队被对手压制的时候，或者以少打多的时候，场上球员无法被换下，极度疲劳的时候，是最需要主队球迷给予他们勇气的时刻。在冰球场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可以意外地接到球队由于拼抢过猛飞出来的冰球。接到球后该怎么办呢？当然是一番炫耀之后紧紧地装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球迷拿到球不必交还给场内的工作人员，每场比赛的比赛用球都很有纪念意义，这也是球迷去现场看球的福利。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古今一街，中轴线上，六百年沧桑，与时而变，涅槃重生，街市更繁华。1949年的2月3日，前门大街迎来一列万众期待的队伍。 甲车通过了前门。 这天，人民解放军在前门大街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古老的城市沸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众多北京老字号重新挂起了招牌。繁华再现前门大街，老话说800年古都，600年闷炉，说的就是老字号变异坊。变异两字读音为变异。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此用餐，赞不绝口之余，以便利人民、一世宜家8个字为字号做了诠释。 变异坊创建于公元1416年，明永乐14年，距今呢已经有605年的历史了。从刚一开始的这个一两家店呢，发展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就有将近40家了。在这个发展当中呢，我们不但这个继承了这个百年老店这个传统的风味，而且还发明了5种专利烤鸭。一经推出呢，深受广大食客的这个欢迎啊。从原来的那个咱们年销售量呢10万只，发展到今天呢已经到120万只。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北京烤鸭至今也仍然是老百姓招待远方来客的经典菜。客人们品尝了北京烤鸭，感受到京味饮食文化，似乎这才能达到最完美的待客境界。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1957年，在北京石头胡同里经营了36年。当时北京城里独一份的大北照相馆，借助公私合营的东风，搬迁至宽敞的前门大街新址，这也成为了大北照相馆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曾经为北京京剧名角和票友照相的大北照相馆，公私合营后，为历届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劳模大会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中外各界人士拍摄大型团体照高达几万余次。 作为激光美照组呢，这幅照片呢是毛主席然后接见的时候华侨外国观光团拍摄1956年10月4号，那个我们大北呢也是这种合影，也不是上千份的存档。 跑哪儿去啦？ 大北照相馆至今已有100年历史。这里一次次见证了中国历史重大事件，也成为了老字号国营转型升级的成功范本。 50年代作为家庭合影呢，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因为当时嘛条件不允许，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还是以家庭合影为主，所以有一个过渡，包括现在的彩色的那个家庭合影，也是就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 商贾文化、建筑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文化、民俗文化荟萃。举步皆可领略传统文化都城文明的色彩， 今天的前门大街无疑是京味文化向世界打开的一扇重要的窗口。如今北京正在为2035年中轴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而全力以赴，前门大街作为北京中轴线上核心位置依然在保护中不断提升。前门大街，中轴线的文化坐标，老北京的一一乡愁在这里，历史画卷，古往今来，京味文化历久弥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张卓张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户外运动当中背包该如何进行合理装填。我们听到张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在背包装填的时候有 A B C D E F 六个原则，这六个原则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就继续来听张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A B C D E F 呢，我们每一条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和展开一下。 好呀，好呀， 就是它这个 A 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accessibility 啊，都是他们的这个英文 的一个英文 单词的， 对单词，对 对 accessibility 的意思就是说随用随取，随用随取，就是我们说英文的意思是触手可及嘛，但是我们把它翻译成更靠近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特色，就是随用随取。就刚才讲的，如果万一下雨了怎么办？ 对， 我要及时抽出来的是雨衣，而不是一条毛巾，对吧？ 对。 然后我如果温度有了变化，我或者说我现在身上已经因为出发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就很热了，是吧？那我现在里边的这个衣服已经有点湿了，我想，那我踏着挺难受的，是吧？那我要换一件， 及时的换嘛？ 对，及时换一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常用的或者说紧急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东西，要放在离自己这个就是随手可及的包的这个包头，或者是底仓的位置， 对，都是那种直接， 对， 一拉开拉链， 哎， 或者一掏兜， 哎， 我就能摸出来的， 哎，对，对，啊，包括我们这个户外的背包，它在这个腰带这个位置， 对， 会专门设计一个腰包， 是的， 你放在这儿也是 OK 的， 啊， 也是很方便。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随用随取这个原则。 但是大家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这个随用随取怎么去判定它就是我用的比较勤的东西？像刚才您提的，比如说衣服啊， 衣服，对 啊，这雨伞呀， 雨伞 可能都还算是比较常用的。还有一些东西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判定它是不是属于在这个范围里，有没有一些范围 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用的就是这种急救包，急救包是我们可能会很需要的，比如说你在户外擦伤了，或者是跌倒了，需要立马就做一个消炎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是这个我们说随时补充体力的小零食，和那种瓶装水。 对， 如果是说你觉得瓶装带一桶水太费事了，而且你又考虑到说我现在要去的这个户外的这个场所它取水是很方便的，那么我们就带一个空杯子，或者是空的那种就是我们叫鸭嘴兽的那种软袋，就是一个软软袋子，然后你加水之后它就冲起来， 是的 啊，就这样。就这一类的就是涉及到我们说食物啊水啊，然后紧急情况要用的东西，我们尽量是要放在手边的，和你个人的一些就是喜好。有的人特别喜欢用手机来记录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你手机的电池会跑得很快，对不对？ 对。 那充电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需要随手可及的 随手可取的东西，对吧？ 对， 所以一个是考虑个人的需求，一个是考虑我们说的食物啊、水啊、紧急的这个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对，就一些常见的情况。 嗯、对，对、啊，对，对，这样。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A 第一个啊， A, 对，嗯， 第二个就是 B 了。 B 呢，这个单词大家也很熟了，就是 balance 平衡， 平衡，啊对啊。为什么要平衡呢？ 对啊， 就是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平时如果你拎了一个包，假设这个包有点重。你是拎在左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右边会好像有些走路一颠一颠的， 嗯、对 吧？ 对 啊 对， 一脚高一脚低的感觉。那背包也是这样，它虽然是双肩背包，但是背包如果是里边的东西啊，放在里边的物品，它没有摆放整齐， 嗯， 它如果就是说还有一些包中间还有一些空隙的话， 对对， 首先包内的物品会来回的晃， 是的 啊，然后呢，或者是说这个包内的物品的配重不平衡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左边沉右边轻， 嗯， 或者是右边轻左边沉，或者是上边沉下面轻，或者是下面沉上面轻，在走起路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行进的过程中，整个包是没有跟着你的身体， 哦， 在作为人包合一的那种体现出现的， 嗯， 就是包往这边偏的时候你会被它带走， 对， 然后呢你的身体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嗯， 说我要跟这个包抗衡，然后包向右你向左，就是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和包它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彼此好像都是较着劲的， 对，分离的， 哦， 对，你会觉得我走一会儿路，我就发现我怎么这么累呀？ 会，尤其把包一摘下来之后啊，会觉得哎呀，怎么身上这么疲惫，这么酸呢？ 是的，是的，是的。 哦， 所以就是要平衡。那平衡的意思，实际上我们指的是说，假设把这个包看作是一个象限的话， 嗯 啊，就是一个象限的话， 嗯， 它要保证左右平衡， 对， 上下平衡， 哦， 前后平衡， 哦， 这样才比较舒适。 哦， 不管你是处在站立位还是行进间的时候， 对。 包的重心和整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线，它是完全这个相重合的， 嗯， 这个时候是最省力的， 也是，所以我们才就是在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嘛，啊，就不会觉得背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负担过重， 对， 而且我觉得像张老师提到的啊，这个平衡之前大家可能没有考虑到，说我在装包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平衡， 嗯， 但是不要说因为这么一次户外的活动，我们因为背包没有装好，给自己造成了一些比如说肩颈部啊肩背部的一些隐疾， 对， 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的旧患的复发， 嗯，对， 都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被我们忽视了的原因给引发了，那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依然是又造成了一种不良的体验感嘛？ 对对，本来出去是要去健康啊，去休闲了， 对， 结果回来之后浑身哪儿都疼， 带了一身伤回来， 啊，对啊，说下次我再也不去了。 对， 啊，好，那么第三个啊，我们刚才讲的是 A B 啊，然后讲一下 C， 嗯， 啊 ，C 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紧凑啊，嗯，就是 compression， 装满点吗？ 对，就是要尽量把所有的你要携带的物品，比如说不必要的包装要拆掉。 哦， 嗯，就是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物品的空气给挤掉， 对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能让它更紧实， 是的， 然后呢物品和物品之间呢就是没有缝隙， 嗯， 实际上呢在紧凑的这个原则之上我们也实现了平衡， 对 对，空间就小了， 对对， 不浪费空间， 是 利用了所有有限空间，我们刚才讲了，你不可能背一个你想什么都带走，对吧？你肯定要是有一个考量的，因为我们的背负能力是有限的， 对 对，所以这一点要紧凑。那么把这个物品，比如说啊，假设我们说在装包的过程中，最下层我们要装一些软的耐压的东西， 哦，衣物啊， 哎，就是比如说衣物，今天不穿的衣物， 毛巾啊， 啊，对，毛巾，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睡袋。 对， 睡袋也是很占分量的，分量不重，但是特别占体积。 对， 哎，这个睡袋，但是它很耐压，对不对？ 对对， 把睡袋放在最下面， 嗯， 因为我们只有到了露营地的时候， 对， 才会打开睡袋来用嘛。 是的， 等于说一个白天我们其实是用不到的。 等到那儿了，我们这东西愿意全都拿出来，也没人拦着你。 对对，所以睡袋放最下面， 对 啊，压实，哎， 是的。 然后上面呢放什么呢？放这个我们说，上面的铺一层这个我们的这个帐篷的这个外帐， 嗯。 这样的话在底舱的时候不是有个拉锁吗，大家还记得吗？ 对， 这样下雨的时候可以把外帐抽出来当个帐篷使， 腾个雨衣来使。 对 啊，然后在外帐的上面再摞一层这个帐篷的内帐， 嗯， 用内帐来填充这些这个一些缝隙。 对， 因为现在我们看很多的这个资深的朋友，他们出去的时候带的这个装备又轻巧， 嗯 啊，又这个便捷，比如说这种羽绒的睡袋， 哎，对， 它的压缩能力就特别强， 是， 可以攒成小团儿的那种，对吧？ 对， 那攒成小团儿是很方便了，可是它会有很多的空间，它会在这个包里给包留出了很多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填充？就要用一些就是用不到的东西，把这个空间填充、 嗯、 填充好， 占满了， 对，占满了，然后这样包就紧凑了，是这样，嗯，然后再往上。就是我们不是把空间都填好了吗？然后呢，要把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东西贴近我们后背来放。 嗯， 比如说我们出去，肯定你不能总吃这个面包啊，压缩干粮是吧？ 对， 你肯定要自己煮一些汤汤水水的好吃的东西。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带的是什么呢？锅具 哦， 一些厨具啊，炉头啊。还有这个在野外做饭的时候那种防风气罐， 嗯， 这些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所以要把它放在靠近我们后背的地方。 对， 如果放在靠远离后背的地方， 对， 你会发现整个人往后仰了。 对，他把你的重心都带的 往 后了，往 后拽，对吧？ 对， 稍微往后背贴一贴，你会发现后背有往前倾一点点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刚好可以分散掉一部分的力。 嗯 嗯，然后这个，但是要注意的是说我们的这个炉具。就是厨具、炉头，还有这个气罐呢，是要相对来说塞得比较紧实的。 哎，对， 要防止它来回的这个 逛荡 。 对对、 嗯，这个时候如果还有空间，就可以用一些不常用的衣物把它填满。 对， 嗯，对，填满。然后呢，这个时候再往上摞，就是我们说这些衣服啊， 嗯 啊、嗯，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带一个。除了睡袋以外，你为了让自己的睡觉体验更好， 嗯、 在睡袋下面还要铺一个睡垫 啊。 对 对， 这时候可以放个睡垫， 嗯， 把这个空间填满。这个时候包的中层基本上都已经是完完整整的，就是已经非常紧凑了。 对 啊，然后再往上的时候放一些衣物或者是水，因为水是随时要喝的嘛。 是的 啊，这样就逐渐就把这个包从底部最轻的东西放在最下面，然后往上挪不常用的。 对， 然后呢，靠近后背的地方是我们叫比较这个重一些的物品。靠近外侧呢，就是一些你想填缝的一些小东西啊、 嗯， 都可以。然后再往上就是我们的衣物、水， 对， 和一些急救包， 嗯 啊，这样填充。 哦， 对，这样就比较紧凑了， 是， 而且很方便取用， 并且它还是非常清晰的， 对， 每一个位置都是什么东西，我自己一下子就能说出来，就能想到， 对， 在哪儿是装它的地方， 对对对对、哦，嗯，就比较这个规范了嘛， 对， 嗯，然后我们还说啊，就是保持物品的干燥，就是我们的第四项， 地、 就是地、 嗯、 啊 ，dry 啊，就叫干燥， 嗯， 为什么干燥呢？就是说干燥的意思是指我们要把。因为我们去露营的话，不管你是一日游还是几天游、 嗯、 还是一周游还是更长时间的游，你的东西是要分门别类的放好的。那这个时候分门别类的放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其实是要有那种透明的那种、 哦、 啊，就是那种带一个夹子那种， 对对对， 一按就能按得上那种袋子，叫防潮袋、哎、 对对、 啊、如果没有专业的防潮袋也没关系，塑料袋也一样的，是个很好替代品。 嗯、对 对，分别包装呢，这样就防止什么，就是物品之间互相污染。 对，嗯、谁潮了啊，把其他东西全都带着一起湿了嘛。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防潮袋是一个很好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塑料袋也可以的。嗯， 对。 然后呢，这个当然，这个干燥并不是指包内干燥，还有指包外也要干燥。 对， 所以就是我们说买包的时候附带的这个防潮罩。就是一个很好的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它所以它这个 dry 指的是内部干燥和外部干燥， 说白了就是我们整个这一趟啊，都是希望自己是干燥的嘛， 对， 别因为一场雨把自己淋成了一落汤鸡， 嗯 啊，我们的包里东西也湿透了， 对， 这体验感肯定会非常的不愉快嘛， 很差的，对。然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下一项，就是第五个、 嗯、 是 A B C D E 了，到了 E 了、 嗯， 这个 E 指的是说所有的物品啊，尽量。都要在包内， 嗯， 尽量不要在包外悬挂、 哦、 也就是 everything inside， 对，所有东西在里面， 嗯， 为什么所有东西要在里面呢？不是说就说 我可不可以在包外挂一些东西？ 对，有的朋友我看他们挺喜欢在外头啊，这儿挂一那儿挂一，觉得 方便， 依然还是那样想的。 他其实说，我们看这个背包的外面，他也设计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带子， 让你悬挂的地方， 对，悬挂袋子。但是呢，就是说它可以悬挂什么呢？悬挂水壶，悬挂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去攀冰的时候的这个冰镐，可以悬挂。还可以悬挂什么呢？手杖，就是登山杖。还可以悬挂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想用到的一些，比如说可能是小手机这种东西啊、但是我们尽量说大家尽量不要把东西悬挂在外侧，哪怕是你要悬挂这个登山杖或者是冰镐或者是水壶，它实际上也是给了你一个特定的位置让你放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你我随意的就拿个，反正包装这个背包袋子上有很背包上有很多袋子，我可以随便挂在上面。不是的，因为你在行进的过程中，在运动起来之后，这个东西会来回荡。 对对 对， 晃来晃去的， 你放不好的话就会来回荡。 对， 它不固定嘛。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哪怕你固定住了，如果这个物品是属于一个比较凸起的状态，就等于说这个包本来是一个像一个光溜溜打包好的一个包， 对对对， 应该像一个鸡蛋一样光滑 平平整整的了， 对，但是你的这个鸡蛋上面忽然凸起了一个物品之后，那么会有一些威胁到安全的问题出现。因为我们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去户外嘛，如果是去这个树林里，可能会被树枝刮到， 是的， 对，被绊到，对吧？ 对， 轻一点的就是说我被刮了一下，刮蹭一下而已， 对， 稍微这个再严重一些的可能这个包就被刮坏了，怎么办？再严重一些的是，我在被刮蹭的过程中，我整个人还往在前走，我有惯性，我包在后面，我就被蹬了一下， 对， 会不会被绊倒，都有可能的。 是啊， 所以没有外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归根到底是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哦， 是这样， 对 对， 这个出发点啊，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去考虑的。 对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就之前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在外头挂一些东西，觉得这样方便啊。我们还是要根据情况， 对 啊，以及看我们这个外挂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特别需要，再去考量一下。我觉得还是最好按照张老师给的这个建议，尽量不要外挂。我们能在包里，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嘛，随手可触及到的地方，我们就掏出来的话，那样其实对于我们所带的这些物品，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嘛。 对， 为什么要搁包里？ 对， 就是保护好它，然后我们同时也能够及时的取出来啊。这是刚才说的第五个了啊，然后该最后一个第六个了啊。F 的原则 ，F 的原则，它其实就是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燃料，这个 fuel。国内其实很少用到这个汽油作为一个户外做饭啊生火的这样的一个原料，我们都用的是气罐。但如果是说大家有未来有需要要用汽油来作为燃烧的这个物体的话哈，就是燃料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把这个汽油放在物品的所有物品的这个就是下方。因为如果汽油一旦泄漏的话，会污染掉它所有的处在它下方的所有物品。 哦，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可能会发生泄漏的东西放在包的底部， 让它尽量少污染一些东西。 对，少污染一些东西。 那就相当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睡袋那些。 对，它可以放在睡袋的上面。 对 对， 就可以了。 对对对。 我先开始还想应该把它搁在上头，万一它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尽快就可以把它拿开。但是后来您这么一讲，我觉得也能理解了啊，就是它尽量少污染我们整个书包里的其他东西嘛。 如果要你说，如果它发生泄漏了，那刚好把食物给污染了。 对， 那你我们说去户外的时候，还是以尽量就是出发之前，我们要计算好每天要吃多少东西。 对。 每天吃的东西不是说我今天想吃多少吃多少，而是说我今天的能量需要是多少。 对， 它是要做一个计算的。所以每天的食物实际上是定量的。如果你的食物被污染了，那你今天就没饭吃了。 对， 怎么办？对吧？ 对， 其实很严重的啊，这个事情。然后所以要把这个汽油放在睡袋的上方。 对 啊，就是底舱的稍微偏上一点点， 还是在我们整个背包的 对 下方。 对对对对，是的。 刚才提到的嘛，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燃料的问题啊， 对，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当然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可能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嗯，现在我们用汽油作为燃料的几率不是那么大， 对 啊，都是以气罐为主的， 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或者说是一个知识的普及， 对 啊，未必我们真的用得上， 对， 但是如果真的要用的话， 对， 我们要按照张老师刚才提出的这个原则， 对， 把它放在背包的下方， 对 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咱们背包装填的一个原则 A B C D E F， 对 啊，之前朋友们可能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装个包用这么复杂吗？用这么麻烦吗？但是想一想啊，它这个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整个的这一趟行程都是比较愉快的， 对， 并且是很方便的，就能够随时取到自己想用的东西， 对。 那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原则的话，其实说白了也是给自己在装包的时候有一个思路， 对 啊，就像是我在节目一开始时候提到的，为什么有的朋友装东西你就觉得它是井井有条的， 嗯， 而且很快就能收拾完， 对， 但有的朋友就像我一样，收拾一会儿就觉得哎呀不想装了，太累了，要不然就是装一会儿，哎呀我刚才装什么来着，我怎么又忘了， 对， 就是这种， 对。 但是如果按照刚才张老师给出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把每一条原则都熟记于心，以及知道我们在哪一个区域都搁什么东西， 对， 哎，那我们的这个装包也会是非常愉快的，很顺利的就能进行了， 对对对 啊， 就是装包毕竟是我们在实现我们这个露营啊或者是户外的这些活动之前的一个关键点， 嗯， 因为你的包装的这个好不好，里面的物品是不是带的如你所愿的这样的一个齐全， 嗯， 实际上是会对后面的这样的一个露营活动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对 对，所以在装包的环节，如果能够做到，就是说，当然原则是给大家讲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具体操作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 就比如说，那没关系，我们说我们多做几遍，因为开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在做装包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嗯， 我也会发现我这个包它平衡性很差， 嗯， 就整个这个包它自己立在地上的时候它会往前倒， 哦， 就说明重心呢太靠外侧了， 对， 那么我背起来它的时候我整个人也会跟着这个包往后仰， 哪怕背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被往后带了 一 下 对，然后就会用很大的力往前把它往前背往前倾， 嗯， 但实际上这样的这个时间一长哈，我试背和我真正的出去徒步的时候露营的时候这个走的这个距离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就是在前期打包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多试几下， 哎，对， 试完之后呢可以在家附近你背着这个包啊小区楼下溜一圈说我觉得走， 嗯， 哎我舒不舒服啊，因为在出发之前做好调整比你到了这个真正出发的时候再去做调整肯定是要这个更容易啊，而且 线调整肯定也是来 不 及 了，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今天我们掌握到的这个技巧呢就像张老师提到的我们是需要多加练习的， 对对， 但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尝试， 嗯， 我们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在装包的过程当中啊什么东西应该怎么搁，或者说我应该带什么样的东西， 对， 有一些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带到户外去， 对， 当然我觉得这同样也可以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做一做， 对 啊，让孩子从小就学会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 对，是的， 嗯， 就是孟莹这个说的特别对哈，就是我们说经常要讲说培养孩子的素质， 哎， 啊， 对， 那你说这个素质教育都是什么呀，就体现在什么地方呀，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作为家长就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素质教育， 对， 这就是素质教育，培养他们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协作能力， 嗯， 首先就是我在装包的过程中我肯定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装包，对吧， 对， 我开始肯定是没有这个独立的这个能力的，那家长一起 帮着他 帮着来， 或者说我装孩子帮我， 对， 你帮我去把什么什么拿来，或者你来说这个东西怎么割，哎，咱们俩一起想一想这么割对不 对， 为什么不能这么割也告诉他一下， 是的是的， 其实就让他在学这些知识学这些道理嘛， 所以说就是我们也经常讲说户外运动给大家给这个青少年做提供的是什么呢，是素质教育， 对， 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实行素质教育的一个平台， 对， 小朋友们通过动手然后呢通过团队协作可以是什么呢，第一锻炼自己的个人能力， 嗯， 第二呢培养了这个团队协作能力，第三呢培养了自己的决策能力， 嗯， 也就是说我们在装包的过程中你什么该带什么不该带， 对， 我要做一个决断的， 是的， 而且还有他的一个规划能力， 对， 所以说在这个 装包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也是一个亲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 对，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亲子时间里，就是家庭关系得到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善， 嗯、 或者是说提升。嗯，然后同时呢，这个和孩子之间也有了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和一个共同的事情。 对对，又或者说是等到出行的时候，孩子问你：“妈妈，我这在哪儿？妈妈，我那在哪儿？”生气了。你怎么不自己割呀？ 对 呀，你当初自己割，你不就不会这样了吗？ 是的。 那如果我们当初是大家一起来割的话，我找不到的时候，可能孩子就想起来了， 在 哪 儿割 啊？对呀、啊， 对、嗯，还是那句话，就像张老师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素质教育，它其实是体现在多方面的。 对。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谈到的咱们这个户外活动当中这个背包的装填呢，就先和大家交流到这里。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4、3、2、1。 2021年4月10日，第47届公园半程马拉松北京公开赛在温榆河公园正式开跑。这个横跨朝阳、顺义、昌平三区，规划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公园，被誉为京城最大的绿肺。眼前临城片水相连、游人如织的温榆河公园，在短短几年前，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90年代的那阵儿啊，这污水就污染了，河里头这水都有点发黑发臭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晚上一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臭。村西边全是沙坑，挖的鱼池，后来就垫渣土嘛，就不卫生了，杂草丛生。一到夏天，苍蝇蚊子的乱飞。 温榆河此段地处朝阳、顺义、昌平三区交界，清河、温榆河两河交汇处。也是城市副中心上游重要的防洪通道。为了贯彻新版北京城市总规，打造新时代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一座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的公园出现在了规划图上。按照1年启动、2年示范、5年成型、10年保育、多年成景建设成长型公园的目标要求，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于2019年1月18日开工建设。作为项目的建设者，张春参与记录了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的整个建设过程。 它以前这是一片那个拆迁腾退的一个场地，历时这个1年多的一个整体建设过程呢，那已经由当初的一片瓦砾变成了现在的绿水青山。这个鸳鸯在这个湖中在嬉戏游荡，但是这是白鹭在这个低空的水面的低空的飞翔，是吧？可以看到就这个鹭影映射在这个水面之中。 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只是朝阳区大尺度增绿工程的一个缩影。“13五”期间，朝阳区逐步建立起两环六气、五河十园、多廊交织的绿色空间格局。5年中，朝阳区共新建改造绿化面积3276公顷，新建改造各类大中小微型公园绿地127处，完成绿道及健身步道建设约96公里。截至2019年底，朝阳区森林面积10761.57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2.8%，城市绿化覆盖率已提升至48.42%。2020年9月1日。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正式开园，沈爱心也带着家人来到这里游玩。 以前这一块就是我们家，是不是这儿生的你啊？原先一排排的排房，现在一拆了建成公园了，多漂亮啊！等没事咱们就来公园玩，是吧？ 如今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已经承接了多项大型活动，涵盖体育、文化、休闲等多种类型，包括2020年北京麦田音乐节、秋露温榆、仪仗欢乐营、露营活动等。根据新版北京城市总规和朝阳分区规划，在建设大尺度绿色生态空间的基础上，未来温榆河公园将承接国际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交流活动，在全员配套多项休闲活动设施，运用城市大脑等新技术，打造绿色、人文、智慧公园。自开园至今，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51万人次。未来，这片首都最大的绿肺将成为集生态涵养和蓄水治洪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化生态空间，在赏心悦目之下，是一座活力城市对绿水青山宜居梦想的执着于信念、承诺与匠心。 北京时间7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